却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锣鼓响在天涯把天地间。

想起我铃声。

呀妈呀妈还要滚呐、啊，哎给不得那里还问呀妈呀妈滚那么地带你呢，哎那来黑来的我发现哎来哎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冰激也都色也都色谁来白色不色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撒冰激也都色也都色谁来白色不色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撒في نيل الكيل الشق دغلاس الله بيكبر نبي عدينا هيلا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فات لي فاسي ولا غليلا على حتى ما في شي حد بايك رأي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بس بوسة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撒冰鸡也都撒也都撒谁来不是不撒我来爱老为替我买鸡我把爱家路撒白鸡也都撒我把爱家路撒还有不是不撒我把爱家路撒不是不撒不是不撒我把爱家路撒不是不撒不是不撒我把爱家路撒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的山，你是沉浮我的海，你是养育我的世界，我一辈子把你揣在怀，心我徒劳的山，心对心敞开，说着相亲的话，情与情和爱。我含撒天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心是苍天，明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 走下去，奴家在。 夜唱着红军的赞歌。